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瑶。上个月的25号是美国流行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去世9周年的日子，而就在这一天之后的6月27号，迈克尔·杰克逊的父亲乔·杰克逊也因病去世，享年89岁。乔·杰克逊在1965年一手打造了杰克逊五兄弟演唱组合，这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最为成功的流行乐组合之一，也是迈克尔·杰克逊演艺生涯的起点。然而迈克尔·杰克逊和父亲的关系却是一向欠佳，他的童年生活更是影响了他一生做出的众多决定。说起来，今年也是迈克尔·杰克逊诞辰60周年，虽然这位流行巨星已经离世9年，但他却一直没有被世人遗忘。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来重新回顾迈克尔·杰克逊的人生，来聊聊那些关于他你可能不知道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迈克尔·杰克逊1958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家中一共有9个孩子，他排行第7。他们的父亲乔·杰克逊对孩子非常苛刻，经常打骂他们。父亲是钢厂工人，缺乏挣钱养活全家9个孩子的本事，却有着伯乐的眼光。他看出家里的几个孩子都有音乐天赋，就早早的用皮带把他们抽上了舞台。1964年，迈克尔·杰克逊6岁那年，他和4个哥哥一起组成了杰克逊五兄弟组合。组合成立之前，乔·杰克逊对5个儿子进行了魔鬼式的训练。一旦他感觉不满意，就会拽着最小的儿子迈克尔的腿，把他倒提起来一顿狂打。乔·杰克逊还曾经深夜拽着梯子从窗户爬进了迈克尔的房间，他戴着恐怖面具大声尖叫。从此以后很多年，迈克尔都会做噩梦，梦到自己在卧室被绑架，但父亲却说他那么做只不过是想教会儿子晚上睡觉要记得关窗户。暴君式的父亲让5个孩子站立不已，兄弟5个从来没受过专业的声乐和舞蹈训练，排练都是在父亲的监督下完成的。可是只要他们稍有差错，父亲就会随便抓起什么给他们一顿胖揍。多年以后的迈克尔·杰克逊在面临娈童虐童的指控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永远不会对孩子动手，我不想他们憎恨我，我宁可割断自己的手腕也不会去伤害一个孩子。杰克逊五兄弟最初卖唱的酒吧叫幸运先生酒吧，这个酒吧的确给他们带来了好运。起初他们唱一个晚上每个人只能得到1美金的酬劳，但台下受到感染的客人们却会欢呼着把5元、20元的小费往台上扔。迈克尔在五兄弟当中年龄最小，可一上台就气场强大，他也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了这个合唱组的灵魂人物。杰克逊五兄弟很快走红，迅速成为了上世纪60、70年代最成功的流行组合。著名的那首 ABC 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这个组合也是迈克尔·杰克逊一生辉煌演艺事业的起点。但在很多年之后，早已成名的迈克尔·杰克逊接受奥普拉·温弗瑞的采访时，说起他童年时代遭受父亲的虐待，他却突然双手掩面痛哭起来。进入青春期之后，杰克逊五兄弟组合走了下坡路，迈克尔·杰克逊开始单飞。他22岁就站上了成功的巅峰，成为全球最知名的音乐人。 1981年发行的专辑《站立》是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销量破亿的作品。当时的《时代周刊》把迈克尔·杰克逊描述为一个挽救了唱片业的拯救者，定义了一个年代音乐潮流的作曲人，拥有最不可思议双脚的舞者，打破了所有喜好、风格与种族界限的歌手。他的月球漫步舞步也成为了他个人最知名的标签，被后来无数人所模仿。而迈克尔·杰克逊在那之后的人生故事，大家或多或少就都有所了解了。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流行巨星迈克尔·杰克逊。除了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除了那几段著名的丑闻和传言之外，今天我们来聊一些您可能不太熟悉的迈克尔·杰克逊的故事。刚才咱们说到，童年的阴影伴随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一生，也是塑造了他成年之后怪异性格的重要原因。成名之后，他做了很多事情，用他自己的解释，就是为了找回童年。这其中就包括他在1988年花了1700多万美金买下了占地280英亩的一个庄园。杰克逊用他最喜欢的童话《彼得潘》中的梦幻岛给这个庄园命名，后来人们都把那里叫做梦幻庄园。买下庄园之后，杰克逊又在里头添置了价值3500万美金的设施，私人运动场、游乐场、人工湖、电影院和动物园一应俱全。庄园里还设有凉亭、小火车、华丽的街灯、草坪、花床、树屋，以及一个印第安式的村庄。动物园里有大象、长颈鹿和老虎等动物。游乐场里有摩天轮、旋转木马、碰碰车、一个卡丁车道、两条独立的列车轨道，总之是有足够举办一个巨型嘉年华所使用的游乐设备。这样一个儿童眼中的梦幻游乐场，其实也一直在免费向全世界的孩子们开放，特别是那些身患恶疾或者极为贫困的孩子。这些孩子通过各种慈善机构源源不断地来到梦幻庄园当中。这里还有一个小型剧院，拥有最为先进的投影和音响设备。私人观看台上还专门为儿童设置了儿童床位，因为有些患病儿童在看电影的时候也需要随时输液治疗。内部人士透露，鼎盛时期的梦幻庄园曾经雇佣150人，每年的维护开销就高达1000万美元。今年春天，游戏主题的电影《头号玩家》热映，有人就发现迈克尔·杰克逊其实也是一位十足的头号玩家。他在梦幻庄园里收藏了100多台游戏街机，还亲自参与了世家的游戏制作，将他的电影《月球漫步者》改编成了系列游戏。这个游戏完成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一些心愿，他在游戏中终于成功化身为小飞侠彼得潘，解救了被反派绑架的小女孩，甚至在游戏的最后，他还变身成威力巨大的机器人，用他标志性的舞步和45度的倾斜击退了敌人。迈克尔·杰克逊在梦幻庄园住了15年，在那间能够远眺水塘的树屋里，他创作了1991年的成功专辑《Dangerous》。他的三个孩子则是住在主建筑的3楼，在家中接受教育。2003年在面临第二次娈童指控之后，警察搜查了整个梦幻庄园，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收获。经过长达1年多的调查取证，2005年6月针对迈克尔·杰克逊的全部指控被裁定为无罪。可是这场指控和那次的调查让杰克逊感到梦幻庄园已经没有了家的感觉，他后来就搬到了贝弗利山庄。 2006年底又搬去了拉斯维加斯。2008年在杰克逊去世的前一年，因为无力偿还贷款，梦幻乐园差点被法院拍卖，几个月后被过户给了一家公司。2015年梦幻庄园作为游乐园上市出售，所价1亿美元。在那年他还进入了淘宝拍卖会，寻找有意购买的中国富豪。从那之后，关于这座庄园的新闻都和拍卖有关。人们也许忘记了梦幻庄园名字的由来，童话里的彼得潘是一个逃离了成人世界永远不肯长大的孩子，他始终保持着童真，带领一群孩子战胜了黑暗势力，在梦幻岛上幸福生活。而迈克尔·杰克逊却留下了一首并不算太出名的歌，名字就叫《童年》。你见过我的童年吗？我痛苦的儿时记忆仍在蔓延。 Have you seen my childhood? I'm searching for the world that I come from, 'cause I've been looking around and lost and found with my heart. No one understands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已故流行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关于这个全球知名的风云人物，人们常常会问出很多问题。他是漂白了皮肤吗？他鼻子整过多少次型？他跟猫王的女儿是假结婚吗？他的孩子为什么是白人？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说说这些围绕着迈克尔·杰克逊的种种疑问。先来说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我们都知道迈克尔·杰克逊有着流行之王的美誉，而他的第一段婚姻就是娶了有着摇滚之王称号的猫王的女儿丽莎·玛丽·普莱斯利。少年时代的迈克尔·杰克逊视猫王为自己的音乐偶像，他说自己崇拜猫王，也希望能够娶他的女儿为妻。十多年后他实现了这个愿望。1994年5月，他和丽莎·普莱斯利秘密飞往多米尼加私定终身，但因为证婚法官事先走漏了消息，引发了一场媒体的大追逐。这场婚姻被视为是天作之合，但却只持续了不到2年的时间。丽莎·普莱斯利后来又嫁给了好莱坞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不过只过了几个月就再次离婚。而迈克尔·杰克逊也很快进入了第二段婚姻，他在1996年迎娶了皮肤科护士黛比罗，黛比为他生了一儿一女。1999年他们也离婚了。至于杰克逊那个昵称叫 Blanket 小毯子的小儿子，他的全名是王子迈克尔二世，是由代孕母亲生下的试管婴儿。很多人可能还记得2002年的一个新闻，迈克尔杰克逊把当时还是新生儿的小儿子抱到了阳台的栏杆之外，这个危险的一幕被媒体拍下，迅速引起了全球哗然。杰克逊事后赶紧为此道歉，声明说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我没有任何借口，那时候我实在太过于兴奋，但我绝对没有想要伤害我孩子的意图。杰克逊去世之后，小毯子和杰克逊的母亲，也就是他的祖母一起生活，今年已经16岁。据说他一直很讨厌父亲给他起的小毯子这个名字，而且在学校里他经常因为这个昵称遭受到同学的欺负，于是就把自己的昵称改成了 Biggie。 再来说说迈克尔·杰克逊的外貌。在他诸多的容貌变化当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由黑到白的过程。 曾经有人推测，杰克逊漂白了自己的皮肤，是因为他不愿意再当黑人了。许多美国黑人也将他的肤色改变视为一种背叛。杰克逊为此创作了一首歌《黑或白》来回应。他在歌里唱道，无论是黑是白，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这首歌曲十分动人，但 MV 里杰克逊看上去却完全是个白人，似乎削弱了一些说服力。后来杰克逊的肤色改变有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解释，他其实是白癜风患者，身上出现了白斑，不得不靠化妆来掩饰这些斑点，而治疗也使得他的皮肤颜色越来越淡，也越来越脆弱。经常被疑问的还有他的鼻子。小时候，迈克尔·杰克逊的大蒜头鼻让他成为了兄弟们嘲笑的对象。他的父亲也常常看着他的鼻子说：“天哪，这鼻子真大，这可不是从我这里遗传的。”迈克尔·杰克逊说这些评价让他非常难堪，想把自己藏起来，恨不得死掉算了。可他还得继续上台，接受别人的打量。后来，整容专家们对比着他的照片，分析出他至少做过7次鼻子整形。3次下颌，2次嘴唇手术，都不知道多少次拉皮。但他自己愿意承认的整容手术只有3次，其中有2次鼻子整形，还有1次是因为火灾烧毁头皮而做的植皮手术。由于整容次数太多，他的鼻子周围出现塌陷，在无处不在的镜头之下，迈克尔·杰克逊只能拼命化浓妆，或者把自己包裹起来。但这些掩饰却让一切看起来更加糟糕，让他成为了人们眼中的怪物。可是他不知道，在真正热爱他音乐的歌迷心中，他的脸是什么样子其实并不重要。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有着流行之王称号的迈克尔·杰克逊。6月25号是他去世9周年的日子，今年也是他诞辰60周年。刚才我们算是回答了不少人对于迈克尔·杰克逊的一些疑问，不过还有些人问过另外一个问题，迈克尔·杰克逊这么红，他怎么就没来中国演出呢？其实他还真来过中国演出，只不过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台北。如今国内的朋友对各种国际巨星访华演出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在迈克尔·杰克逊生前，他的来华演出却显得非常遥不可及。据说2009年他去世之前，曾经有演出商辗转和他的经纪公司联系演唱会事宜，得到的报价是光他个人的出场费就是500万美元，制作费用还得几千万。但是在1993年这场演出却在台北成功举行了。那年迈克尔·杰克逊的《危险》专辑热卖，他也开始了一场叫《危险之旅》的全球巡演。在规划亚洲行程的时候，香港和台北都名列其中，不过香港首先出局。 据说是因为一开始定的演出场地是香港大球场，可是附近的居民以噪音扰民为由提出了抗议，事情闹到港府，最终演唱会被迫取消。事实上，不管是在哪个城市，想要开杰克逊的演唱会，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场地。因为杰克逊的天价演出费需要足够多的观众人数，否则就会血本无归。当年他的经纪公司提出的基本人数是每场4万观众，可当年放眼京港台三个城市，只有香港大球场可以容纳4万人，台北也没有那么大的场地。后来负责台北演出的引进人选择了台北市体育场，那里本来是一个田径场，只有光秃秃的水泥看台和跑道，连正经座位都没有。这个场地根本达不到杰克逊演唱会所要求的规模，但在引进人员的不断努力和沟通之下，演出在1993年的9月成功举办，台北也成为了这位巨星举办过演唱会的唯一一个华人地区城市。在台北之行期间，杰克逊向引进负责人提出希望有机会可以到中国大陆演出，他也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很想来北京开演唱会。事实上1993年大陆方面也有公司和杰克逊的经纪公司接触，杰克逊方面也派人到北京进行了前期勘察，甚至一度传出要在天安门广场演出的消息。不过几经磋商，演出地点最后定在了工人体育场，日期定在了1993年的9月22号，也就是那一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的宣布前夜。当年的主管部门对这次演出还是很配合，可惜这场几近成型的北京之旅最终还是流产，其中的原因众说纷纭，只是大家都没想到杰克逊的猝然离去让他的北京之行成为了永远的遗憾。尽管迈克尔·杰克逊已经去世9年，但人们却依然在怀念他。这不仅是因为他留下的经典作品，更是因为他通过音乐展现出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爱意。他不只是一位音乐家，更是一位慈善家，一生为慈善事业捐款达到3亿美元，2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他的作品呼吁着种族平等、世界和平，也赢得了不同国别、不同人群的支持和喜爱。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迈克尔·杰克逊在911事件之后召集群星合作演唱的慈善歌曲，名字叫《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Sending your breath is something you feel.